今天的不穿高跟鞋，你好，我是黄欢。这首歌是莫文蔚翻唱美国组合卡朋特兄妹的一首经典英文歌了，叫做 Close to You。 卡朋特兄妹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家喻户晓的乐团，他们一共演唱的500多首歌曲几乎都是自己作词作曲。 Close to You 是他们的成名曲之一，从此呢卡朋特兄妹的事业就蒸蒸日上了，期间不断有佳作问世。其实还有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是 Yesterday Once More， 很多人都会在刚学英文的时候就唱到这首歌。这两首歌很多歌手都翻唱过，可惜呢年轻的妹妹卡伦过早的因为神经性厌食症在1983年离开人世了，年仅33岁。卡朋特兄妹从此解散，他们的解散也是世界乐坛的一大遗憾。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首歌要给一个人，歌声代替语言，深情只曾不见那一刻吻他的脸。地转天旋，爱的感觉比樱桃更甜，双眼放松闪电，能超越极限，让人忘了季节，爱成了经典，为他付出所有爱恋，要你永远是我的小乌龟，我爱你每一天。这首歌要给一个人，歌声代替语言，深情只曾不见那一刻吻他的脸。哦，逆转天旋，爱的感觉 首歌是来自歌手张栋梁的《小乌龟》，在德国附近的麦塞尔化石坑，据说有考古学家发现了9对乌龟化石，它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000万年前。专家给了一个解释，很有意思啊，说这种乌龟呢是一种现在已经灭绝消失的物种，解剖证明每一对乌龟都是由一公一母组合而成。专家推测，当时这几对小乌龟呢应该正在交配，可是附近的火山气体突然从湖底释放，它们吞咽了含有毒性的表层湖水，导致直接死亡。5000万年前还保持着交配姿势的乌龟化石，是不是也象征着永恒的爱呢？再来听到林忆莲《Better Man》。 在你问我之前，让我看你的脸，穿过你的眼，直到心间，泪水洗净昨天，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分享一切关于爱，不论谁都期待爱没有句点，让我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 找顶火，设计找顶火，制作还要找顶火，广告代理、影视影像、品牌展览、公益助推、企业形象策划都要找顶火。顶火是谁？北京顶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地址良乡盛通广场6层21号，电话6030-5515。诚信合作，注定顶火。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

是人生一种美。珍惜为我流的泪，珍惜为你的岁月，无怨无悔也是人生一种美。 浓浓的怀旧音符，听到的是来自苏有朋的《珍惜》。青春是一生当中最真切的回忆了，但是它又像天上的流星一样一闪而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啊，说一个平时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梦到自己随着时光的流逝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等他醒悟到自己一生碌碌无为的时候，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他痛苦地仰天大喊：青春啊，回来吧，回来吧，我的青春。这一喊把青年从梦中惊醒了，他暗自庆幸说自己还没有沦落到那种地步，所以就奋发图强了。这故事很简单，但是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可能都需要珍惜青春了，因为他逝去就再也不会回来。再来听到张靓颖，我们在一起。 把记忆模糊了回荡，那年冬季不期而遇，在白色天地无雪的世界里，我畅快的呼吸，因为有你才更美丽，眼神中体会久违的默契，这感觉无忧无虑。 珍惜未来的每一分每一秒。这首歌是张靓颖首度个人创作，旋律很简单，但是却透露着一股优雅和纯真的镜头。98年赵宝刚执导的电视剧《永不瞑目》，这部电视剧根据海岩的小说改编，在各地播出之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当然好评和非议都是不断的。海岩说，《永不瞑目》是应国家禁毒委之邀请而写的主旋律作品，写着写着就写成了爱情戏了。小说大情节是虚构的，但是细节上的力求真实。赵宝刚说了，这部苦戏的编造痕迹其实还是很重的，有一些伪浪漫主义。继续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部剧的片尾曲《你快回来》，来自孙楠。 没有你，时间寸步难行，我困在原地，任回忆凝集。黑夜里祈求黎明快来临，只有你给我温暖真心。走到思念的尽头，我终于相信，没有你的世界爱都无法给予。有

再回首，泪眼朦最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是最真。手恍然如梦，我心依旧。 再回首是由台湾女歌手苏芮演唱，在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的时候是脍炙人口的一首歌，曾经风靡大街小巷，传唱率也很高，后来又被姜育恒等等众多歌手接连翻唱。喜欢这首歌的朋友可以去听听其他歌手翻唱的版本了。再来这首歌是来自游鸿明，他有一颗很细腻的心，你别看他的身形这么的硕大啊，很容易被感染，在流行大潮当中一直也坚持他的好作品等于优美的旋律加动人歌词加丰富的编曲。他觉得只有在擅长的领域里掌握新的元素才是歌手长青的一个关键。游鸿明虽然不是那种艳光四射的男人，但是他的歌总能够给我们一种诗一样的画面，来听他的狂悲狂喜。 情有多少，心痛就有多少，如果真要这样爱到老，承诺已不重要，泪水不是求饶，只要梦能燃烧，付出从来都不觉得够，一颗心早被你上了锁，情愿一生蹉跎，一世折磨不愿有，天真到狂悲狂喜，都是我欺骗我自己，爱不能彻底的疯狂，又怎能死心塌地苦苦的唱？你知道爱有多狂，你就能怎样把我伤？老人一天荒，还是心甘情愿这样。心痛就有多少，如果真要这样爱到老，承诺已不重要，泪水不是求饶，只要梦能燃烧，付出从来都不觉得够，一颗心早被你上了锁，情愿一生蹉跎，一世折磨不愿有。我欺骗我自己，爱不能彻底的疯狂，又怎能死心塌地苦苦的唱？你知道爱有多狂，你就能怎样把我伤？不一定老人一天荒，还是心甘情愿这样。我欺骗我自己， 彻底的疯狂，又怎能死心塌地苦苦的唱？你知道爱有多狂，你就能怎样把我伤？不一定老人一天荒，还是心甘情愿这样。 下面听到一首歌我们都非常熟悉了，是奶茶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这是她翻唱中岛美雪的《被爱的花》和《不被爱的花》，这是刘若英第一次唱中岛美雪的歌。这首歌的歌词源于张爱玲的经典小说《爱》，在以张爱玲为原型的电视剧《上海往事》当中，刘若英饰演了张爱玲，所以可以说刘若英和张爱玲有着说不清的关联。于万千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万千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碰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吗？ 请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始终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啊，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着没有了自己。哦，嘿，我真的好想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哦，你是否也 觉。